错过了多少次来不及的下一站，到不到等好就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，从此为你痴狂，为你浪漫，念念不忘，为你惆怅，一天算一辈子，一人一半漫漫长，有阳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地平线那一段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，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，望不清的海洋，一层层的海浪，哎呀呀呀晃呀晃，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点痛的想象，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，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自重，在远方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，地平线那一端让宁静的时光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我们来听到周华健在云端。如今没有几个都市人没有颈椎病跟腰椎病了。医生说其实治疗的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，白天呢看风看云看风景，抬头数星星。只不过呢这样的机会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是越来越少了。还记得小的时候夏天的傍晚，扇着蒲扇吃着西瓜听着蛙鸣数着星星的日子，多年之后四合院早已经不见踪影了，青蛙的声音呢更是多年都不曾听过了。不过今天有今天的幸福，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是来自于梁静茹《宁夏》。

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来听到的是谭咏麟的《笑看人生》，洒脱的歌声是来自于谭校长的声音。人生最难的决定不是跟谁在一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而是今天晚上吃什么。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呢，不是得到那个梦寐以求的机会，或者是取得了什么巨大的成功，而是就在你爱的人的身边。未来当然应该是去追逐了，但是两个人一起的未来才不会变得孤单。假期的时光对于每个人来说，之前都是特别特别的期盼，但是来到身边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又悄然地跟我们擦肩而过。我们继续为各位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这是来自于陈明，为你明天见。 这城市的声浪推开冷漠的心墙，期待着能相逢一样，穿越人间飞短流长，面对世俗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